自于朴树的《别千万别》。这首歌呢，收录在朴树的首张个人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当中。专辑中的《白桦林》等歌曲是大放异彩，而这首却被众人如遗珠般搁置在一旁。如今呢，时过境迁，我们也长大了，在听到这样一首歌曲，发现其实它才最能代表当时的朴树，代表如今的我们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万芳，《不换》。 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，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，没有你不习惯，没有你也情欲暖，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，请对我说晚安，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，说台北太乱，说日剧结局太惨，说着说着就只听见你答案，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，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，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。 白昼之后的夜晚，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，会为你点亮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。

至今世界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飞向你， 飞向你， 爱的眼睛如此坚定，这是我们的甜蜜约定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记得刚出校园的时候，很多同学说要争取五年之内获得成功，走上人生巅峰。那个时候我们对成功没有概念，梦想喊的是轻松又有力量，那对彼此呢都抱着满满的期待，在祝福之余调侃着苟富贵勿相忘，工作之后才会发现成功哪有那么容易。相对房价而言，微薄到可怜的工资，时常加班的周末都将我们心中的志气磨平，剩下了一夜暴富的幻想。急于求成，其实往往求而不得。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。

行走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到那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呀催醒我相思梦，啊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。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一首